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延亮所演唱的《梨花又开放》。梨花，它的花语是象征着纯洁，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欢，人们对它真是赋予了许多的诗情画意。比如说宋朝的陆游有诗说，粉淡香青自一家，未容桃李是年华，长思南镇清明路，醉秀迎风雪一刹。另外宋江有诗说，院落沉沉小，花开白云香，一枝青黛雨，泪湿贵妃妆。另外还有刘方平的诗说，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在文人墨客眼里，梨花最适宜在月下或者是雨后来观赏，而且很多人还会形容女子哭泣说是梨花带雨，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我想只有自己真正的碰到那样的一种美丽场景，你才会发自肺腑地想起这句话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到周艳红的《梨花开满天》的歌声里面去。 小河边梨花悄悄开放，当微风吹过满天飘香，忽然又想起离别吉祥，昨日花落梦一场。小桥下我们约定了方向，明年我就是你的新娘，靠着你的肩膀，羞红脸庞，是谁在那轻轻唱。春季到来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花，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古时那些文人墨客愿意在自己诗里歌颂的那些花。接下来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桃花，来听到的是罗文珍妮在《射雕英雄传》当中所演唱的插曲《桃花开》。 相对于 笑春风， 风暖像我情， 痴痴醉了， 鸟语欢欣，人儿似那双飞鸟，落落心相照，照见心坎中重重美妙，用出心窍， 桃花开，开得心花也笑， 笑春风， 风暖着我情，痴痴醉。 心 曲曲花惊痴， 笑声相对是 笑春风， 风暖着我情，痴痴醉了，鸟语欢欣， 人 儿似那双飞鸟，落落心相照，照见心坎中重重美妙， 用出心窍， 桃花开，开得心花也笑，笑春风， 风暖着我情， 痴痴醉了，风暖着我情， 这是来自于罗文珍妮所演唱的《桃花开》。我相信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一提到桃花立马会想到金庸的这本《射雕英雄传》，原因很简单，这本书里有桃花岛，桃花岛上有很多桃花，另外还有桃花岛主那个古灵精怪的女儿，最最关键的还有这首非常动听的《桃花开》。其实古时候文人墨客对于桃花的歌颂，那些诗句真的是相当相当多，而且相当精彩。但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除了金庸笔下的桃花岛之外，还有就是《红楼梦》里第27回林黛玉葬花所吟唱的《葬花吟》里面就有提到桃花，还有就是第70回里面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也是相当精彩。各位如果喜欢《红楼梦》，倒不妨把这两回再拎回来看一看，看看曹雪芹的笔下桃花，还有林黛玉的那种情绪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当然，这零零总总的一些歌颂桃花的诗句当中，我最爱的当属这一首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去年今日此门中， 所演唱的《人面桃花》，作为南京出来的人，提到桃花还会想到另外一出戏，对，《桃花扇》。这是一部以南明王朝的兴亡为内容的历史悲剧，一共有40出。故事写明末归德书生侯方域来南京，应江南乡试落地不归，就住在莫愁湖畔，参加了反对阉党的复社。后来经过画家杨龙友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个人一见如故，便私定终身。侯方域在一个纸折扇上题诗，以赠送给李香君作为爱情信物。阉党文人阮大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便出重金来置办贺礼，托其结拜兄弟杨龙友送给李香君，意在拉拢复社文人侯方域。李香君一形于色，拒不让侯香玉接受阮的馈赠，阮为此非常记恨，趁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时，便诬陷侯方玉内通左军。为了逼害侯方玉，只身就逃离南京，投奔扬州的都师史可法，为之参赞军务。当年崇祯皇帝在北京自尽之后，奸臣马士英等人就在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奸臣不理朝政，争歌逐舞，迫害复社文人。马阮等人在这个时间就逼迫李香君嫁给新任的曹福田养，李香君宁死不肯，以头撞地，血染侯方域当年所赠送的那把纸折扇。杨龙友便在这个时候采集花枝，点染成桃花图，这就是所谓的桃花扇。 后来侯方域回到南京，但是又被阮逮捕入狱，清明南下，昏君奸臣出逃。侯方域出狱之后，在避难栖霞山时与李香君相遇于白云庵。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会说，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应该长相厮守，但是我告诉你，在当时一个姓张的道士的点拨之下，他们没有走在一起，反倒是双双出家入道，不能不说是让人心疼又遗憾的一件事情。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名字就叫《桃花扇》。 心愁，那日你这心情难走漏，有明月怕灯笼愁。

或许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简单的研究一下，如果各位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心得，或者是自己喜欢什么花，对这种花有一些自己的这种理解，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这样我们通过网络也可以保持联系。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菲《彼岸花》。飞所演唱的《彼岸花》，歌曲开场是冗长的前奏，在静下心来去听这段前奏的时候，你会发现迷离而又妖娆，是心疼的绝望，残酷但是非常美丽。彼岸花是没有彼岸的守候，凄楚的女子假装幸福的守候，即使天黑了刷白了我们的头发，也要为她撑亮回家的火把，只要她知道她依然在为她守候，而这个彼岸其实是永远到达不了的距离。彼岸花又名叫曼珠沙华，我记得土话把它叫做红花石蒜，在古城南京鸡鸣寺，还有就是中山陵的琵琶湖岸边，有很多很多这种花，每到春天好像过去不久的时候，就会漫山遍野的开出那种火红的花。打开百度去看彼岸花曼珠沙华的花语，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理解不一样。在日本，日本人认为彼岸花的花语是悲伤的回忆；在朝鲜，它的花语是相互思念；而在我国，它的花语是优美纯洁。而很多文人墨客说彼岸花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永远相识相知却不能相恋， 在此生无法触及的彼岸写下所有的记忆，黄泉为花，一千年开，一千年落，引魂之花，彼岸花。虽然在很多的文人墨客眼里，这种花属于不祥之花，但是每年春天我在中山陵的琵琶湖岸边看到它的时候，我仍然有一种迷醉的感觉，我觉得相当美丽。但是据说这种花有毒，所以请各位在郊外的时候看到这种花的时候，想要采摘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来听这首王菲的《再见萤火虫》。 谁去看这一场忽灭忽明的传说？剩下的梦想不断的寂寞，上升的气球不断。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 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花儿，我们要去分享那些文人墨客经常提及的一些花儿，然后跟你研究一下这种花语，还有说说那些文人墨客都是用怎样的一种态度对这些花儿的。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关注荼蘼。 是来自于萧敬腾所翻唱王菲的一首老歌，叫做《开到荼蘼》。荼蘼一种蔷薇科的本土植物，春天之后往往要到盛夏时节才会开花，因此人们常常认为荼蘼花开就是一年花季的终结。苏轼有诗说：“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任卓斋有诗说：“一年春事到荼蘼。”王琦有诗说：“一丛梅粉褪残妆，涂抹猩红上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赐出梅墙。”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字句都是在写着春天最后一抹花语的诠释，而我最熟悉的当属《红楼梦》当中那一段关于荼蘼的描写。《红楼梦》中，受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曹雪芹便以花喻人的手法暗示着这几个人未来的命运，其中就说到了荼蘼。麝月在那个时候抽到了一个花签，是荼蘼韶华盛极。韶华盛极的意思指的就是花事已经到了尽头之后，自然就是群芳凋谢了，有完结的意思。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荼蘼韶华盛极，多美的句子呀。在这里要告诉各位，荼蘼花在春季末夏季初开花，凋谢之后既表示着花季结束，所以有完结的意思。而开到荼蘼的意思就是花已凋谢，一切结束。开到荼蘼花事了，尘烟过知多少。荼蘼是春天最后一种花，开到荼蘼了便没有了退路，也不能继续美丽了。荼蘼这两个字在这里我觉得是多么绝望和颓废的两个字。花儿在这样的时间已经是开到荼蘼了，而我们的节目也应该跟各位说再见了。原来是想跟你一起来分享87版《红楼梦》当中的一段唱段，但是我意外地发现舞台剧《贾宝玉》当中也有一段唱花的唱段，也很精彩，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各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花花》。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明天有空我们不见不散。 芙蓉可穿过红尘堆，云底也是风雨催，荼蘼会开到掉眼泪。杏花可照到白云飞，梅花为何爱上也会，桃花问桃源几多岁。山总会冬去，乱总会淘沙，花花总开到眼眉笑，我可以再贪恋它，只怕不可以带走它。会长得开吗？会结成果吗？花花总盖不过天下，却叫我不想回家，在园里晃一晃。谁把牛脂摘下，扶起春晖花的往往，君子如挂在竹上大家啦。天花在这里乱吹了吗？金花靠什么不消散？水花想回到天空吗？无畏惊吓，想总会冬去，乱总会淘沙，我可以再贪恋它，只怕不可以带走它。会长得开吗？会结成果吗？花花总盖不过天下，却叫我不想回家，在园里晃一晃。总会淘沙，花花总开。